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31日，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至2月28日结束。 去年整体罪案90276宗，按年升 29%， 主因诈骗案增加。 首批公屋户申报有否拥有香港物业，330户交回或被房署收回单位。 拜登称已决定就驻约旦美军遇袭作出回应，但强调不寻求更广泛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啊，1月3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嗱，寻日咧，特首李家超咧就宣布啊，即日起咧就会就住基本法23条展开公众咨询，直到去下个月啦，2月28号嘅。喺立法嘅咨询文件入边咧，一共有9章，第3至到第7章咧会涵盖咗5大类嘅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嘅咁。即撇除咗港区国安法啦，已经系禁止嘅分裂国家同埋颠覆中央政府行为啦，今次提出嘅立法规管咧五大嘅范畴，包括有境外干预及危害国家嘅组织啦、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叛国、叛乱、煽惑、叛变及离叛、煽动意图行为，亦都系涉及到危害国安嘅破坏活动嘅咁。立法建议入边咧会新有一啲系涉及到新增一啲嘅罪行，包括新增境外干预罪啦、破坏公共基础建破坏公共基础设施及电子系统危害国安啦。另外亦都有涉及到将而家嘅普通法嘅隐匿叛国咧系变成呢个成文法嘅法则嘅咁等等。整个嘅咨询文件一路做咨询啦，去到下个月28号，头先都提到噶啦，18723有关于23条立法点睇咧，咁入边都当中提到嘅内容非常之广阔，亦都有啲系涉及到比较深奥嘅法律概念嘅。请两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汤家骅，早晨。 早晨， 我哋逐样讲，因为我哋想入面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内容啊，其中咧喺咨询文件第3章就系关于叛国及相关行为嘅咁，就话将而家叫做叛逆嘅罪作咧就作为蓝本，就改称为叛国罪咁。嗱，其中有一个就特别想留意咩叫做隐匿叛国咧，或者成为成文法嘅，咁佢又讲到少少嘅，就话如果某个人知识另一个人已犯、正犯或者即将犯叛国罪，而除非呢一个嘅犯事嘅已经系公，即系呢个犯罪嘅事宜已经系被公开，咁嗰个人咧就需要系合理切实系可行嘅范围之内咧，尽快向警务人员披露该犯罪事宜，否则咧就系属于犯罪嘅。咩叫做隐匿叛国咧？同大家讲讲先，好。 其实呢个呢就是一个即是好古老嘅普通法嘅罪行、英文叫做 misprision of treason， 主要呢是防止一啲人呢是将一啲叛国嘅人士呢是收留啊、资助援助啊，令到佢是即是可以逃出法网。呢、这个罪行其实就一直都存在喺英国呢，亦都是有法例明文规定嘅。美國亦都係，咁因為佢係普通法嘅罪行啦，所以一直喺香港都係存在嘅。咁而家咧將佢成文法個好處咧，就係將佢嗰個特色啦、嗰個元素啦、大家要考慮嘅情況咧，係完全寫曬出嚟。咁大家都明白啦，就唔需要估估下究竟呢、這個即係、就是、普通法嘅罪行幾時會適用咧？咁我覺得係個好事嚟嘅。 提到话要喺合理切实可行嘅范围之内，尽快向警员披露一啲犯罪嘅事宜。何谓合理切实可行呢？何谓尽快呢？有啲乜嘢可能系一个抗辩理由呢？ 咁呢个系自己要作出判断啦。其实同而家我哋有嘅公民责任，你遇到有人，譬如系有人睇到有人虐儿啊，咁佢哋都会自动报警嘅。咁虽然你话唔报警未必系一个罪行啦，但系喺我哋啱啱通过咗嘅即系保护儿童嘅条例里边咧，已经有啲即系相近嘅罪行，就系话如果你明知道有人喺度虐儿紧，而你唔去举报咧，你可能系会 犯咗呢、這個刑事罪行。咁所以呢、這個再隱匿叛國罪刑一啲都唔係新奇，亦都有佢嘅基本上嘅法律嘅基礎同埋理由嘅。 嗯，會唔會係預期喺呢個法例之下，係咪針對一啲即係被控叛國嘅疑犯嘅屋企人朋友呢啲就會係高危嘅對象？ 要視乎佢哋個親密程度去到邊度，同埋佢所知道嘅有幾多。我哋大家唔好忘記咧，其實又好似即係好沉氣咁，每次講親呢啲話題，我都重複就重複。但我哋應該大家明白咧，喺我哋嘅制度之下咧，普通法之下咧，冇人會因為係冇犯罪意圖咧，係而被定罪嘅。所以一定咧係無論從環境證供啊，或者自己嘅證供啊，或者其他人嘅證供咧，要證明到呢個人係有一個犯罪意圖，即係話佢蓄意去隱瞞一啲事實。令到呢個犯咗叛國罪嘅人咧，係未被呢、這個有關當局係拘捕到成知法，咁就會干犯咗呢個罪行。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可以出現嘅情況係可以有相當唔同，大家嘅關係亦都可以相當唔同，但係共通點就係你有冇一個意圖咧，去隱匿呢啲犯咗咁嚴重罪行嘅人。 但所以係某一啲關係，可能都會係啲高危，有一個疑點係會落入呢個罪行。 同埋一齊住啊，或者親人咧，當然會比陌生人咧嗰、那個機會係高啲嘅。 OK， 嗱，另外咧喺第三章啊，都係講緊同叛國相關嘅行為啊，就話建議保留現行刑事罪行條例第三條定明叛逆性質的罪行，就將叛國罪嘅條文咧修訂為針對某人意圖犯叛國罪並公開表明該意圖咁。咩叫做針對某人意圖犯叛國罪並公開表明該意圖咧？即係咩意思呢個？ 其實個意思即係話你 點樣叫公開表明？ 你如果你嗰、那個人係叛國嘅，全香港人都已經知道佢係叛國嘅，咁佢嘅所在地亦都可能係全香港人都會知道嘅，咁你唔去舉報就唔屬於即係違法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啲普通常識嚟嘅啫。 我想搞清楚呢個叛逆性質的罪行嘅咩意思，即係咩叫做嗰、那個人有公開佢嘅意圖，係意思係即係譬如我係咪講一句嘢，舉個例啦，有個人啦。即系讲一句嘢喺个即系软件嘅群组嗰度表达意见，咁佢讲咗一句我有意图咁做，咁但系其实佢冇任何实质嘅行动或者准备或者做任何计划嘅，会唔会系咧？ 国安法嘅条例之后，即系国安法嘅普通法嘅法则之下咧，任何嘅行为咧必须要有一个即系确实嘅可能性会伤害到国家安全，然后至会构成罪行嘅。國家安全嘅法例咧係一種預防性嘅法例，唔係單單係一種懲罰性嘅法例。個分別就係、是、懲罰性就是你殺咗人，咁就你有罪。但係國家安全嘅法例咧，就是、因為國家安全非常之重要嘅情況，咁如果有人犯咗罪，可能嗰、那個損害係無可挽救嘅，甚至乎影響好大。咁所以係一種即係預防性嘅。條例嚟嘅，亦都因為咁咧，好多時就同呢、這個即係個人嘅人權係有所衝突，呢個係必然性嘅問題。但係始終嚟講，嗰、那個定義第一就你有犯罪意圖，第二咧就係、是、若果你做嘅嘢係有一個即係確實傷害到國家安全嘅效果咧，咁就有機會犯罪。 因為我就關鍵就係佢意圖之餘，仲要公開表明個意圖嘛。即係總之個前提就係要有嗰個意圖先。 公開表明嘅其實嘅意思即係同呢個煽惑罪相近啦。即係佢可能嘅意圖就係話，我公開表明我係要叛國嘅，我要叛離嘅。而引起其他人嘅關注，甚至同情，甚至乎認同佢嘅行為，而一齊去做一件事，而個效果係會傷害國家安全嘅咧。咁呢樣嘢一定要即係。立例去防範。 OK， 跟住我就想講下第四章啊，文件第四章講到一啲咧係具煽動意圖嘅行為嘅，咁話要完善呢啲罪行啦。當中有個建議嘅就話，意圖引起香港居民間或中國不同地區民間嘅憎恨或者敵意，就納入煽動罪入邊嘅煽動意圖嘅咁。我想舉個例子咧，近日有議員都質疑到咧，即係政府親小紅書啊，遠香港人啦，咁啊俾特首批評即係挑撥矛盾啊，用字令人聯想起黑暴啊咁。日後類似呢一類言論會唔會有可能係抵觸法例嘅咧？ 我覺得個重點咧就係、是、極有可能引起一啲廣泛嘅對於即係政府或者制度嘅一啲憎恨啊，咁一啲普通嘅批評咧就應該去唔到呢啲程度嘅。當然啦，究竟嗰、那個嚴重性去到邊度咧，始終最終都要由呢個法庭去決定嘅啊。咁但係引批評係未必需要引起憎恨嘅。我自己個人覺得任何即係引起對任何人，唔好淨係講政府啊，對一啲普通人引起憎恨嘅嘢，其實都唔應該講嘅。啊，呢、這個即係我哋大家中國人咧係好著重品德嘅重要性啦。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呢個要求咧係絕對符合我哋社會嘅需要。 即係唔應該講，但我哋想講法例嘛。即係會唔會落入犯法咧？因為特首仍然都講到話係會佢嘅説法啦，當時呢位議員嘅説法咧係批評。佢係即係挑撥矛盾，咁會唔會就係落入而家法律所講，即係諮詢文件所講，意圖引起香港居民間或中國不同地區民間嘅憎恨或者敵意咧？會唔會係落到去咁樣咧？因為佢都話， 即係我頭先強調咧，那個取決點係在於嗰個效果，那個去到個咩程度，有幾廣泛性嘅。可以咁講，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構成啊，譬如好似一個普通人佢企喺尖沙咀咁去講一啲嘢，係令到人好憎恨嘅政府嘅，未必有啲廣泛嘅認同。但如果有嗰啲即係社會領袖啊，甚至乎政黨嘅領袖啊，企喺中環去講一啲令到人哋係好憎恨政府啊，從而認同同埋支持佢嘅言論啊，而付諸行動嘅咧，咁就個分別係會好大，大家應該可以容易理解到。 文件入面都提到有一啲情况，譬如你个提出呢一啲嘅即係个意图指出在特区居民或中国不同地区居民产生或有倾向产生憎恨或敌意，而个目的呢你係消除憎恨或者敌意呢，就唔会因为咁而有个所谓嘅煽动意图喺度啦。咁但係点样证明自己係个目的係咁 呢条罪同嗰个呢答辩理由呢，都係完全係跟从现有嘅刑事罪行条例嘅条文所演绎出嚟嘅，咁只不过系将嗰啲定义咧系更加清晰化，咁所以就唔系一啲新嘅嘢，亦都唔系啲即系好奇怪独特嘅嘢。一般嚟讲，如果你嘅意图系向好嘅，即系头先我解释，唔系意图去伤害国家安全嘅，会损害国家利益嘅，咁就唔会系犯罪，而亦都可能要系一个即系答辩嘅理由。 一个说法出嚟可能是批评，亦都可能引起一啲后果。点样自证自己嘅目的系咪想消除憎恨或恨意咧？那个人要点样做？ 咁啊，睇你个言论系咪一啲合理嘅言论啦、如果你嘅言论根本系一啲偏激嘅，完全冇事实根据，亦都唔合理嘅言论咧，咁就我觉得你话你冇一个咁嘅意图咧，就比较难去令到法庭可以接纳。 即系有根据嘅批评就可能会好。 冇 错。OK， 冇 错。另外我哋想举个例子啦，譬如而家有时有啲网民咧，将一啲内地旅客嘅行为可能唔文明嘅，影咗放上一啲社交平台，或者调转啦，一啲内地旅客都喺佢哋嘅网上嘅即系平台发布一啲香港待客之道唔系几好嘅问题。会唔会有一啲所谓又系引起一啲即系香港居民同埋中国唔同地区居民嘅憎恨或者敌意，而有个所谓叫做煽动意图嘅当中？ 呢啲都系有事实根据嘅例子啦。如果嗰、那个当然啦，你好夸大其词咁将一啲表面上嘅日常嘅矛盾去无限放大，然后去呼吁其他人去对某一个群体产生即系厌恨。我覺得呢啲咁嘅情況就應該受到法律嘅規管，但係如果你毫無事實根據嗰啲咧，更加需要我哋要小心去處理。有事實根據嗰啲咧，我覺得係有一個機會係比較難去證明佢有一個犯罪嘅意圖， 即係風險不大，就咁聽落就。 當然我每一件事大家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亦都要小心處理。正如我哋以前就冇醉駕嘅，咁法律並唔係話唔准飲紅酒，法律只係話你可以飲攞半杯。咁但因此好多人都話、我都係唔好飲啦。咁呢個即係自我約束咧，小心去尊重法例嘅要求。我覺得喺呢個文明社會裏邊咧，都係一啲我哋需要習慣嘅。 因為都想搞清楚，而家好多人喺車廂啊拍片啊嗰啲咁，想搞清楚會唔會有可能一個風險咁解啫嚇。咁 你如果覺得你咁樣做係更加符合你自己嘅 要求嘅，而你又唔怕去冒险嘅，咁当然係冇问题嘅。但係个重点仍然都係你发布呢啲意见嘅时候，你嗰个意向係点样。 OK， 第五章就係有关于窃取国家机密同埋一啲间谍行为啦。咁啊话提到国家机密，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咩叫国家机密呢？而一个定义清唔清晰嘅。 其实呢，我哋国家已经通过咗条国家秘密法，咁我哋都要尽量去尊重国家喺呢方面嘅界定啦。我觉得冇可能呢係有啲嘢国家认为係国家秘密嚟到香港就突然间变为唔係秘密，又或者相反香港认为係秘密但係返到内地又不成为秘密。咁我呢个法律上嗰、那个定义嘅一致性呢係可能係几重要嘅。喺个諮詢文件里边呢其实都有提及呢点呢，就係话即係国家喺呢方面目前个界定呢都相当清晰嘅。咁但係个重点呢喺呢个罪行里面个重点呢係喺个行为嗰方面。即係话要係非法窃取或者非法披露。即係话佢攞返嚟嗰陣时候佢係冇个合法嘅权限或者甚至乎係用犯法嘅方式去取得。而佢個披露呢亦都係透過一個非法嘅披露，即係法律所不容許之下嘅情況呢去披露。咁所以嗰、那個罪行嘅元素唔係單單係嗰個信息嘅本身嘅質素，而係你所作嘅行為。而最終最重要嗰點呢仍然都要係有相當可能性構成嚴重嘅國家損害。咁呢個喺呢個諮詢文件裏面其實有一段都已經非常清楚咁講出嚟嘅。 尋日有議員都關心到啦，傳媒會唔會可能觸及到發放一啲同即係影響到國家安全嘅消息而誤墮法網咧？咁因為過往譬如涉及到政府官員啊，甚至立法會議員等等咧，都可能喺啲政策公佈之前咧向傳媒所謂放風啦，聽下意見咁啦。咁傳媒都可能係會引述消息報導嘅。咁假如呢一啲所謂嘅政策嘅消息係會影響到，舉個例，楼市、股市咁，呢啲会唔会系属于国家机密？国家秘密咧？有时会唔会有啲国家秘密系得国家先知道，一般人未必知咧？ 呢啲机会系相当低嘅，因为就算喺内地咧，商业嘅信息咧都唔系一种国家秘密嚟嘅。国家秘密好多时候都系同呢个政府嘅政策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好严重嘅、好特别啊、好重要嘅决定啊，系有关。我亦都留意到昨天立法會度都有一個討論，就是話其實有冇一個即係所謂公眾利益嘅答辯理由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個係喺法理上係不成立，因為我個人意見，因為可能政府未必咁睇法。點解呢？其實道理好簡單嘅啫，呢個世界上係冇公眾利益去傷害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同公眾利益係唔會重疊嘅，即係正如個人的自由和國家安全亦都不會產生矛盾或者重疊的原因是一樣。所以你說我有這個是傷害國家安全，但是公眾利益要表露，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即是相當自我矛盾的一種說法。如果你是傷害國家安全的問題就不會是公眾利益，如果你不傷害國家安全呢是因为那个信息本身没有伤害性，或者你没有这么意图。Okay. 那这两个原因都跟这个所谓公众利益是没有关系的。香港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信息的交流是相当公开和畅通的。所以只要你不干犯到即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或者没有这么意图呢、okay. 所有的信息都可以自由流通。咁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即系公众利益嘅答辩理由嚟嘅，呢个一个我觉得系一种普通常识嘅问题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喺呢方面作出详细嘅讨论咯。 因为时间差唔多，但我都想转头翻嚟再继续补充呢个公众保障公众利益，因为有啲声音话建议系咪可以加入为作为一个披露国家秘密咧嗰个辩护理由。转头翻嚟再同你倾下，汤家骅。汤家骅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啊。讲到有关于咧今次基本法23条嘅立法，成个咨询咧就会去到下个月28号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涵盖到五大嘅罪类系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嘅啲行为同活动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會干犯呢啲呢啲罪行嘅。咁但係當然啦，我亦都絕對同意咧。國家機密呢個定義係要好清晰，呢條線要畫得好清晰，大家都應該唔係咁困難去理解到。有啲嘢就大家係容易理解，譬如你涉及軍事秘密啊、軍事嘅部署啊、或者外交嘅安排啊，咁呢啲我諗就可能大家都會容易理解到。但係如果涉及一啲譬如學術嘅問題啊，或者係一啲經濟嘅問題咧，咁我同意咧，嗰條界線越畫得清楚咧，就對即係資訊流通係越來好。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我哋係依賴即係資訊嘅流通同埋透明度去鞏固我哋嘅地位。咁所以喺呢方面咧，特區政府係應該不容有失地咧。是清楚去讲得俾人听、 okay. 究竟嗰条线应该点样画。 嗯，头先你讲到公众利益就是国家安全就是公众利益啦，咁但当然另一方有啲嘅说法就是公众利益都包公众嘅知情权啦，或者对政府嘅监察啊等等啦咁。你点睇其实嗰个判断啊，即係可能有一个从新闻界嚟讲可能就是大家关心有冇新闻性，有冇佢哋觉得嗰个嘅即係公众利益嘅知情权，佢未必会即係從個判斷上面，可能國家或者一啲嘅或者政府咧，係會知道呢一個同國家安全有關係。但係從嗰個傳媒嘅角度嚟講，佢得到呢一個消息，覺得佢未必會知道係同國家安全有關係。點樣去判斷咧？會唔會有呢一個 嘅？我相信，如果佢唔知道嘅，佢嗰個犯罪嘅意圖就好難去證明到嘅。咁當然咧，嗰、那個對於國家安全嘅傷害性係幾嚴重咧，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一個我哋需要關注嘅地方啊，有時有啲信息佢表面上係可以話係涉及國家安全啊，但係即係實際嚟講嗰個影響係好細好細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就唔同啦。咁但係嗰個取決點仍然都係對國家安全有幾大嘅削弱，有幾大嘅傷害。或者舉一個例子咧，嗱，而家內地咧就國家秘密法咧係將啲秘密咧係分立咗幾類嘅。啊，咁如果係就咁普通嘅秘密法咧，就25年之後咧就要披露嘅，或者可以公開。咁譬如你話去到24年11月、11个月或者12个月啊，咁你披露咗佢，咁對於即係國家傷害嗰個程度係幾大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商榷嘅嚇。咁、但係呢個情形就唔係一個即係因為有公眾利益要披露呢個問題，而係嗰個對於國家安全嘅傷害係有幾大。 因为而家睇个国家秘密啦，个七个范围有啲都几大嘅，就咁睇，譬如包括话关乎国家或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秘密，关乎国家或特区事务的重大抉择中的秘密，即系讲到经济同埋社会发展，其实可能好多而家，譬如头先讲话，譬如全部都有 消息都会留意到咧。呢条即系我哋而家讲下内地嘅法例啊，内地嘅法例咧，每一个部门系负责每一个范畴嘅。資訊嘅，咁如果你係對呢個樣嘢有懷疑嘅話咧，咁當然你可以去個部門度澄清，啊，去接觸呢個部門，啊，或者我哋應該有一個渠道，係可以令到即係呢個傳媒係可以令自己安心，啊，我唔係披露緊或者非法地披露緊一啲國家機密，咁呢、這個我哋可以考慮，啊， 即係你意思將個消息。問翻當事人， 我講嘅只係一啲原則性嘅問題嘅， 即係你嘅意思，譬如我得到一個消息，再問翻當事人，呢個屬唔屬於國家機密先至報，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 會唔會影響新聞運作啊？咁有冇可能會咁？ 我真唔知道，我自己唔係記者。但係如果係一個秘密或者機密嘅，就應該唔會影響到個運作嘅，因為其他記者唔會知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始終你都係第一手咯。 OK， 好。另外落去啦，继续啦。第六章就话新增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罪，咁啊针对损坏或削弱公共基础设施而有关行为意图，括弧或罔顾是否会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啦。咁我就留意到呢一点咧，同而家国安法咧入边某一啲，譬如恐怖活动罪第三节括弧第24条咧，有类似嘅条文，就系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施、燃气设备或 者其他易燃易爆設施即屬犯罪。而家仲用到削弱呢個字，喺港區國安法入邊就用到破壞呢啲公共設施嘅，係咪即係入罪嘅門檻係會低咗？係咪可以咁理解？ 其實唔係嘅，針對嘅唔同嘅行為。港區國安法現時所提及嘅係恐怖活動嘅罪行。咁即係話，只要係持有政治嘅主張去破壞呢啲基建嘅設施咧，就已經犯咗呢個恐怖活動罪。而家個所提出嚟嘅係一啲外國干預，即係同外國勢力有關嘅，即係佢哋可能係資助啊、援助啊，或者即係接受佢嘅指引啊，去做出嘅一啲破壞嘅行動。咁就那個罪行係性質唔同，邊一樣重啲，邊樣輕啲？我而家暫時唔敢講，因為個諮詢文件冇講到嗰個刑罰嗰、那個程度去到邊度。你話那個門檻係高咗定低咗咧？我覺得可能係高咗嘅，因為你係要要求證明一啲外國勢力嘅指引啊、援助啊咁。但係恐怖活動咧喺國軍講法之下，個恐怖活動係只需要證明你係有一個政治嘅主張。咁就得啦。咁譬如好似譬如 Greenpeace 綠色行動啊，佢將啲湯撥咗落去望落 Mona Lisa 個功夫畫度啊，咁好明顯你佢已經係有一個犯咗恐怖活動嗰個罪嘅，但係未必需要證實佢呢個行動係受美國指示或者英國指示嘅。 OK， 咁、所以我覺得個舉證係唔同嘅。亦都好難講係高咗或低咗，我自己覺得唔係咁容易去證明到。 OK， 嗱第七章講到係新增呢個境外干預罪，就係針對一啲配合境外勢力使用不當手段帶嚟干預效果，包括啲咩咧？影響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施政嘅情況嘅咁。咁我見到港大法律學院客座教授陳文敏啊質疑境外干預罪個字眼都含糊喎。佢舉個例啦，有人呼籲沽售港元導致某一啲人咧就係虧損，係咪違法咧？咁希望澄清。你解唔解答到啊？呢个又 而家嗰个咨询文件咧所指出嘅元素咧，系要接受外国政治势力嘅指引、资助、援助。咁所以你头先讲个例子就根据咨询文件嘅讲法，根本就唔会喺呢个范围之内。咁即系我哋讲紧嘅系一啲我唔想用而家嘅即系审讯紧嘅一啲案件作例子啦，但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如果譬如好似美国咁啊，资助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机构喺香港做一啲嘢，而个实际效果就正正系你头先讲嘅系会损害到香港嘅制度啊，或者系损害到即系国家嘅利益啊咁。咁嗰啲咁嘅行為咧，至會係包含就喺呢個罪行裏邊。我必須要提出咧，其實呢個罪行一啲都唔係新嘅。如果大家去睇到咧，英國喺呢方面嗰、那個定義啊，或者個條文係非常之苛刻。喺英國嚟講咧，你外國咧，如果佢認為佢唔喜歡嘅外國勢力啊，例如中國啊，喺英國作為投資或者收購任何公司咧，可能都會遇上即係佢阻撓。唔需要俾理由你咧，就可以拒絕你。喺英國，如果你受到外人嘅指示去打爛一個油桶咧，可能都話犯咗一個叫外國干預罪。新加坡亦然，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啲即係新嘅事喺、 okay. 當今社會裏邊咧，絕對係每一個國家都需要預防嘅。大家可以從即係英美兩個啊，或者歐洲啊，或者這個澳洲啊嘅情況可以睇到咧。其實而家第二啲地方已經就呢啲行為咧，係嚴加即係法律上嘅防範。咁、 okay. 所以我哋喺呢度咧，我覺得政府提出嘅建議係相當點講相當溫和嘅。相比即係外國喺呢方面嘅法例。 我哋想講埋第九章，因為第九章係涉及一啲執行嘅機制，其中就佢哋都話想問下公眾意見啦。因為話而家譬如舉個例，警方拘捕疑犯一般可以咧係扣留48小時嘅咁。佢喺諮詢文件都提到，英國執法部門咧可以延長懷疑干犯國安罪行者嘅羈留期限啦。咁亦都特區政府就喺諮詢文件提到話考慮引入措施嘅咁。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應唔應該設有上訴機制啊？等等，或者同其他地方比係咪有啲唔同咧？嘅 英國咧就係、是、非常之嚴苛嘅，亦都我個人覺得絕對係違反人權嘅，因為佢首先咧就可以拘留高達14日啦，或者如果即係國務大臣懷疑你有傷害國家安全嘅意圖嘅話咧，佢可以將你不經審訊 扣留高达五年之久，亦都冇得上诉，亦都冇得去法庭申诉。咁呢啲咁嘅条文，我希望唔会喺香港出现啦，绝对唔希望喺香港出现。我觉得我哋香港唔会违反人权去到呢个程度。但系你话一啲住上一啲复杂嘅案件，譬如我哋而家讲35家，有咁多犯人嘅涉及咁多犯人嘅行为，要搜集证供系要咁长嘅时间，系咪可以容许啲即系被拘留者或者已经提出检控啊，或者调查紧嘅人，可以容许佢四处走，甚至离开香港，喺香港以外嘅地方继续伤害国家安全咧？咁呢个问题我哋系要正视嘅。我睇到咨询文件嘅说法，我唔觉得我哋嘅政府目前嘅倾向系去跟循英国嘅做法。我觉得香港始终嚟讲咧。都是一个即是绝对尊重人权的地方，加上政府已经一再强调任何的国安法都是要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的。咁所以我睇緊可能是即是将即是48小时可能是会增长一点啦，但是应该不会去到英国那个情况。 即是不会去到14日咁多。 我希望不是啦，希望不是。 OK, 好啊，同阿汤家华你倾到呢度先，多谢你。 好， 汤家华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都系资深大律师啊。就住咧系23条立法嘅咨询，继续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保安局前局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黎栋国，早晨。 早晨，萧乐文。 你好，事隔22年，再有基本法23条展开呢个立法工作啦。你自己点睇？有啲咩关注啊？ 我谂社会上已经有个共识噶啦。经过咗2019嘅黑幕，有一啲声称要搞港独嘅之后咧，大家亦都睇到香港真真正正面对住国家安全嘅一个非常大嘅隐患。咁经过喺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咗之后咧，大家亦都亲眼睇到由乱到治嘅情况。咁而家个问题就系国际地缘政治咁复杂。有啲西方嘅國家咧，亦都係虎視眈眈咧，對香港係施以各種各方面嘅干預。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社會上已經係形成咗個共識，我哋必須要係盡快完善翻一個法律嘅保障。因此，我覺得咧喺呢個時候，政府提出呢一個23條立法嘅建議咧，係相當恰當嘅時間。 有冇留意到一啲報道提到咧，就話2003年嗰陣咧，其實當時政府提出嘅23条咧，係收窄或者刪去一啲嘅罪行。今次就提議保留嘅，包括就話俗稱煽動罪嘅煽動意圖行為啦，叛逆性質罪行啦，隱匿叛國啦咁。並且建議係提高煽動罪嘅刑罰嘅咁。點睇咧？即係同2003年嗰次嗰個嘅即係諮詢文件嗰個分別，好似今次立嘅罪行多咗。當時就係話想收窄同埋刪去嗰啲罪行喎，點睇啊？ 我哋要睇翻兩個時間不同嘅背景。喺2003年政府立法嘅時候，咁當時香港咧，你如果你同人講話香港會有人咧係會追獨立，我諗冇人信你嘅。當時嘅環境亦都冇今天咁複雜，特別喺地緣政治方面，西方國家對香港的態度當時也都是相當有好。除了我們國家在各方面的進步，西方的國家就覺得他們領導的地位是受到威脅。當然這個也是他們的看法，我們就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而已，是不是？但大家的背景不同，所以當時2003年嘅時候提出嗰個23条嘅版本咧，就係、是、針對翻嗰陣時嘅時間所講嘅。經過到今天2024年嘅時候，個情況已經係翻天覆地改變咗啦。我哋大家都接受家香港真係隨時都會面對呢一啲國家安全、外國安全嘅一種衝擊啊。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以前覺得是需可以取消 的一些條例呢，今天呢反為就調回轉頭是有一個加強的需要。 Okay. 其實即在任何情況底下，法例隨時都有修改，有增有減。 嗯， 那個主要目的都是要適合回當時他提出的時候那個需要而定的。 嗯嗯嗯，今次就同當年嘅立法諮詢文件有個唔同嘅位嘅，就係冇提一啲建議嘅刑罰水平嘅。有一啲嘅豁免情況亦都唔係條條都有提及啦。咁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再清晰啲、再交代呢一啲嘅內容咧？包括就係而家其實大家都關注其中一個重點，就係第五章嗰個嘅竊取國家機密，究竟有冇一啲？即係豁免嘅地方，包括譬如傳媒嘅即係以公眾利益為理由，係可唔可以咧？等等，嗱，即係整體嚟講，嗰啲豁免啊、刑罰水平係咪要即係清楚喺呢一度講清楚咧？ 嗱，我就覺得今次政府呢一份文件，佢嗰個諗法咧係聰明嘅。嗱，政府提出嗰份諮詢文件，最基本嘅目的係咩咧？話俾大家聽，佢而家諗過之後咧。是想怎样去立这个二十三条。 嗯。 那没错有几个位置呢他是没有提过的。因为他需要听取意见嘛。 嗯。 啊他知道无论政府讲的什么的建议出来不理他是只是罚款的或者甚至最高的终身监禁。那当你一 set 了这一样东西出来之后呢反为那个讨论未必是这么好。 嗯， 而家政府唔寫，簡單嚟到睇就係佢冇立場住。所以琴日喺立法會上有議員問保安局局長：你會唔會考慮呢一個公眾利益作為一個defence 啊一個辯解嘅時候咧？你睇下局長嘅答法係乜嘢？係咪？我嘅感覺就係佢話嗱。呢啲嘢，大家如果提出，唔单止呢个，其他嘅类似嘅嘢咧，我哋都会去睇嘅。即系佢并非首先已经系定定咗，心目之中定定咗一样嘢，然后问下大家好唔好？ 嗯， 而系佢想广纳翻大家对呢方面嘅睇法。 嗯， 咁我嘅感觉就系咁样做法系好嘅。因为社会上对于呢啲嘢。会有不同的意见。 OK， 咁听咗大家的意见之后咧，佢再去整理考虑咧，咁佢可以做出一个更好嘅平衡。 嗯，但系从议员角度咧，同唔同意话即系加嗰个保障公众利益作一个辩护理由 啊？我内咧就如果有一啲合理嘅辩解咧，系一件好事。 嗯。 咁當然啦，你話俾一個合理嘅辯解，公眾利益咁啦，係咪？咁、 嗯、 政府仲要諗喎，唔係話你加呢四隻字落去就得。咁佢亦都要諗埋呢個辯解係點樣需可以提出，會達到乜嘢嘅程度， 係、嗯、 咪？咁呢啲嘢咧，佢就要諗啦。咁但係佢諗嘅時候，如果公眾能夠俾到一啲意見，嗱、 嗯， 咁對於佢最終嗰個定稿咧。就一定有好大嘅幫助。 OK， 另外 我哋做呢一個條例草案嘅審議，我唔係講廿三條啊。一般條例嘅審議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從呢啲咁嘅角度咧，將佢擺翻落個現實嘅情況底下。 嗯。 啊，睇下政府嗰個建議是否係行得通，或者有啲咩地方係需要執嘅。 嗯。 其實都係一樣咁嘅道理。 OK， 因為最後我就想問埋嗰個羈留期限，因為文件入面提到英國方面咧就話可以延長懷疑干犯國安罪行者嗰個羈留期限嘅。現時喺香港嚟講啊，即係警方拘捕疑犯一般可以扣留48小時啦。有冇需要參考英國嘅做法咧？你覺得？ 佢個文件亦都講咗咧，呢一類罪類嘅性質咧，好可能嗰個48小時係唔夠嘅，所以佢。征求大家意见是不是可以长一点、嗯、我想长短虽然是一个问题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如果赋权给警方拘留一个疑犯超过48小时那个程序上应该是怎样处理、嗯、譬如刚才你提过那个英国的 國安法啦，係嘛？ 嗯， 我睇過就係佢啲前途鬼死簡單嘅。 嗯， 咁因此我哋香港假設真係 OK 決定要延長嘅話， okay. 你有啲乜嘢嘅程序上嘅保障擺落去咧 ？OK， 好，明白。 呢、這個就緊要。 呢啲細節要林先生好啊，同阿黎棟國傾到呢度先。黎棟國係保安局前局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轉頭翻嚟再傾。2024年1月31日，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至2月28日结束。 去年整体罪案90276宗，按年升29%。主因诈骗案增加， 首批公屋户申报有否拥有香港物业，330户交回或被房署收回单位。 拜登称已决定就驻约旦美军遇袭作出回应，但强调不寻求更广泛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基本法23条啊，展开公众咨询，涵盖咧就有5大类嘅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同埋活动啦，喺咨询文件嘅第3至第7章入边咁。寻日咧特首李家超都会有回应到个咨询期嘅情况嘅，佢话个咨询期咧设计合适啊，社会对立法维护国安咧系有强烈嘅共识，亦都话会有大量嘅解说啦，会认真处理咨询嘅工作嘅咁。有关啲陪审团嘅情况咧，寻日都有人问。到23条嘅案件会唔会有陪审团咧？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就话，23条嘅陪审团制度咧，同保释嘅要求咧，都会系跟从咧，即系国安法嘅规定嘅。而国安法相关嘅条文都系列明咧，凡触及国安嘅案件都系适用等等嘅。1842311咁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有关于基本法23条啊。有前人大常委，都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早晨。 早晨， 你好，谭耀宗，可唔可以讲下再即系相隔廿几年啦？呢、這个基本法23条再展开呢个立法嘅工作，你自己点睇？同埋有冇留意到社会嘅反应啊？ 我觉得呢次嘅准备工作，个预备工作做得好多。首先我赞赞嗰个咨询文件，寻日嗰个咁呢个咨询文件，我觉得写得好好啊。对于一般普罗市民睇上都容易明白了解因为如果你就咁俾个条例草案人哋咧，你真唔知道即系有时啲法律用语啊，好难明噶嘛，系嘛？咁就佢而家将佢咧分为9章，而每一章咧讲一个重点，而呢个重点咧，佢讲咗嗰个现时香港嘅情况，相关嘅法例，外国有啲咩经验，有咩修改嘅建议，咁呢啲嚟讲咧。都用一啲比較淺白嘅文字咧，去嚟講出嚟。咁睇完之後咧，我覺得係明白好多嘅咁而且而家咧個社會咧，又過往有唔同你21年前嘅時候咧，大家你諗下，當時覺得話，喂，使唔使立呢個咩23条啊？香港冇乜嘢啊？點會有人咁傻利用香港嚟破壞國家安全啊？顛覆國家，邊度夠膽啊？講。港独啊，讲笑咩咁样？咁大家当时嘅心态就系咁嘅，我搞第二样嘢好过啦咁。咁但系经过呢20年咧，特别2014年以嚟，大家就哇，经过一浪又一浪，特别去到2019年，去到高峰期啊，哇，好极端嘅情况出现咗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大家就明白啦，哇，真系好彩2020年有咗人大常委会呢、這个。港區國安法，如果唔係香港點恢復個穩定咧？咁所以大家不其然咧，就認為係真係有咁嘅需要。而且經法咁嘅要求，我哋都要完成。中央亦都提出咗2020年5月28日嗰個決定。而國安法咧，亦都未涵蓋曬23条仲有幾個方面嗰啲要求。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覺得而家嗰個背景同當年21年前係完全兩回事。 Okay. 而且而家我讚賞咧，就特區政府咧，即係做個準備做得比較好。所以我有時候話點解佢咁耐未拎到出嚟咧？咁原因咧，一個好重要，佢研究埋外國普通法嘅地區，佢哋係就住國家安全，佢哋點樣做，佢啲法例點樣，佢哋做咗深入嘅研究分析。 Okay. 然後話邊啲嘢我哋應該都要參考。 啊，邊啲嘢咧，我哋可能就未必要提出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好好嚇。 Okay.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法整体的咨询文件写得很清楚。具体的情况都想问谭耀宗的文件第四章涉及到具煽动意图的行为或者完善这些罪行。入面当中有个建议的将意图引起香港居民间或中国不同地区民间的憎恨或者敌意纳入煽动罪入面的煽动意图。你觉得是针对哪些行为？ 我想都讲得挺清楚。即係你煽動到你去掀起啲啊，譬如內地與香港啊，社會裏邊啊，大家市民之間啊，咁呢啲我已經嗰、那個效果出咗嚟，或者嗰個情況已經出咗嚟、 okay. 而且呢個係意圖喎，唔係一般咁啊亂打亂撞咁出現咗啲問題，唔係咁啊，意圖去煽動呢啲嘢，咁仲唔？系属于罪行，系嘛？ 因为近 日对社会产生下个影响咯，系嘛？ 嗱，陈耀宗，因为近日咧有议员都系质疑到政府就亲小红书，即系嗰个内地嘅社交平台啦，咁就远香港人咁。咁啊，特首当时都批评呢一番言论咧，系挑起矛盾啊，用字令人联想起黑暴啊。日后类似呢类言论会唔会有机会就跌入到呢一个嘅罪行入面？ 我谂唔会咁轻率话咁讲两句，反映一下社会上一啲嘅意见啊。反映咗一部分人嘅意見啦，咁特別係議員啊，更之佢都有個責任啊，反映社會上不同嘅見解啊，就向政府提出咁呢啲唔會啊，我覺得呢啲完全唔係嗰一回事啊。咁當然政府有政府嘅咩啦個回應啦啊，政府啊回應嘅時候可以批評翻轉頭都得噶啊，冇所謂咁，即係大家都係有個喺個議會裏面係可以咁樣有個討論噶嘛，係嘛？ 即係呢次呢個個案，就算係批評，都不至於去到話意圖去做到呢個嘢。O、okay. K， 完全唔係嗰回事。 O、okay. K，、另外咧就有啲同市民有關係嘅，因為有時見到有時喺啲搭車啦，嗰啲車廂入邊咧就好多時都會影到，可能有時有啲香港人影內地旅客一啲唔文明行為，或者調轉有啲係內地遊客影到香港嘅待客之道啊，唔係幾禮貌啊等等呢啲問題，影咗片放上去社交平台，都可能會引起所謂香港居民同埋中國不同地區居民之間有一啲嘅衝突啦，會唔會去到所謂嘅憎恨或者敵意而落入呢一個嘅罪嘅範圍 啊？我諗咧呢啲就話會唔會入罪咧？第一嗰、那個喺普通法精神裏面嗰意圖係好重要嘅，即係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想去做一樣嘢，而個目的係意圖去挑撥離間、挑起個矛盾，而咧佢真係挑起咗，真係產生到喺個社會帶嚟好大影響。喂，咁呢個都好難啊，話唔係喎，係嘛？咁但係呢啲咧，我哋都會經過好多個搜證啊，經過我哋嘅司法制度。然後先至入咗罪噶嘛，唔係話好輕率咁就咩啊？但係有啲嘢咧，我哋喺法例嘅時候，我哋有啲嘢咧係要去講俾人聽我哋有啲嘢要防範我哋希望壓止到，如果都唔得啦，最後出咗事啦，咁咪懲治咯，就係咁嘅啫嘛。 國家機密咧，竊取國家機密方面咧，咁啊，國家秘密你咁講，文件入面就列出咗七個嘅範圍，就係若果冇合理權限下披露咧，就相當可能會危害國安嘅。七個範圍包括咩咧？關乎國家或特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秘密，呢個其中一個啦。再嘅關乎國家或特區事務的重大決策中的秘密等等咁樣。咁有議員都提到類似嘅情況啦，就係話傳媒會唔會有機會涉及咧？譬如傳媒有時報導到引述到消息，當中呢啲消息可能會唔會叫做國家秘密咧？會唔會去到咁樣而落入咗呢個罪行？ 首先咧，佢呢個七個方面都係好，即係唔係一般嘢嚟嘅，係嘛？即係嗱。而且咧，你唔係一個合資格嘅人管有咗呢啲嘅秘密，咁而且你咧，亦都冇合法權限底下都去披露喎，同埋咧係相當可能會危害到國家安全嘅情況底下，然後先屬於國家秘密，咁所以咧，你嗰個傳媒，我諗傳媒嘅朋友佢都有經驗啊，去譬如接觸到啲嘢嘅時候，咦，係咪應該係管有咧，你有冇權去發放咧？咁呢個都係佢要小心考慮嘅嘢嘅。唔會話接觸到咩就咁樣掟出街咁 咁呢個可能佢哋要真係要小心喎、啊 嗯、 可能有個法律嘅責任嘅問題喎、啊，係、 嗯、 嘛？咁呢啲嘢都講清楚就 O K 嘅。 嗯，因為佢講到話關乎到譬如特區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啲秘密，其實可能好闊，一啲政策上嘅同社會經濟可能都會有關聯嘅、哦。咁如果傳媒引述消息報導咗呢一啲嘅政策嘅時候，佢會唔會難以判斷？因為可能做政策嗰個人或者政府就會知道係同國家安全有關啦、嗯嗯。但報嗰個人可能純粹就係從個新聞性、知情權方面去考慮，會唔會或者係報完之後先至引起個後果，可能係有機會嚇、啊、危害到國家安全？呢啲係日後先知嘅，當事人或者個傳媒係咪咁容易判斷到咧？ 係、可能傳媒接觸好多咧，係本地社會政策， 嗯， 政府可能一啲初步嗰啲討論嘅構思。咁嗰啲我相信應該唔係嘅， 嚇， 同埋要睇出嚟咧，係好相當可能係危害國家安全嘅， 嗯， 嚇、啊，咁有啲咁嘅本地嘅嘢，哦、啊， 但相當可能呢個字都好含糊啊，係咪咧？ 嚇，咁、啊、然後呢個先係屬於國家嘅秘密嘅，嚇、 嗯， 咁、啊、當然咧，佢呢啲如果到時你睇個法律用語啦，佢、 嗯、 法律用語唔會講到好絕對噶嘛，係、 嗯、 嘛？咁係唔係可能咧？咁要睇個事實啦。 所以會唔會唔夠清楚呢、啊、有啲咩方法寫得清楚啲可以保障大啲呢咁。 嗱、有時咁樣嘅、 嗯、 即係有啲嘢呢喺普通法裏面呢佢好難話所有嘢都寫得好清楚呢、這個做唔到嘅。你咁反為呢佢就會靠好多係譬如佢個意圖埋咪真係有組織有計劃、啊、去做嗰樣嘢，而呢樣嘢係抵觸個法例、 okay. 而最後證明係產生個好大嘅國家安全嘅影響。咁呢啲因素合埋法庭都要考慮檢控嘅時候咧，呢啲亦都係能否成功檢控嘅因素嚟。 嗯，應唔應該將保障公眾利益作為一個抗辯理由啊？納入去。 嗱、呢、這個咧就尋日有人提過問過保安局長，咁佢話。佢呢個咧，佢哋會進一步會交代。我諗佢會研究一下啦。外國嗰方面啊，啲咩經驗同埋應該點樣處理嘅問題， 嗯、 即係呢個會唔會都係到時一個辯解嘅理由 嚇？ 咁、嗯啊、但係當然，我覺得就要睇下啦。佢出嚟之後嗰個後果啦，啊，咁呢啲都要睇埋，係咪正話講過個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另外想講下個諮詢期有啲講法都話係咪太短呢咁因為同當年比成三個月嘅諮詢期呢就今次就唔夠一個月嘅咁你覺得夠唔夠呢、這個 嗱政府而家制定呢個嘅諮詢時間表呢我就覺得呢亦都吸收咗過去嘅經驗而且呢而家我就係剛才所講到個社會對於制定23條立法點樣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機制咧，係有共識嘅，大家都想話快啲去做啊。咁而家既然個諮詢文件出咗嚟啦，咁政府就希望大家可以就喺呢個時間範圍裏面去如果有意見有問題，可以積極去表達咁以便咧政府繼續跟進，因為而家呢個只係諮詢嘅文件嚟啫，佢仲會咧要形成嗰個條例草案嘅。形成條例草案咧，仲要交去立法會嘅，咁所以有一個程序嘅。咁如果能夠我哋喺既定時間裏面完成咗諮詢工作咧，咁下一步工作就可以盡快展開。咁呢個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個要求嚟嘅，因為大家都覺得話，喂，維護國家安全，我哋如果有漏洞有短板，我哋應該及早去做啦。中央亦都有要求啦，2020年5月28日中央做咗決定，亦都要求我哋盡快。維護國家安全嘅港區國安法亦都實施咗4年啦，咁過我哋呢段日子亦都有咗一啲經驗，發生咗啲好重大嘅事情，咁呢啲嚟講， okay. 我哋都要去盡早去處理啦。 另外今次立23条啦，你覺得對於外國嘅投資者對香港嘅信心會唔會有機會有一啲嘅影響咧？咁另外，其實睇到近日譬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都有關注到一啲唔少嘅國家關注到香港《廣法》之下嘅人權狀況，再立23条，無論喺個國際形象或者對國際投資者對香港嘅信心會唔會有更加多嘅質疑咧？會唔會咁？ 嗱，第一咧，其實咧各國都有啲法例嘅。即係呢次嘅諮詢文件咧，都做咗好多深入嘅研究。 啊，譬如美國有幾多條，英國有幾多條，佢啲內容係點樣嘅，都講埋嘅。其實我哋睇翻咧，即係諮詢文件裏面有啲外國都幾嚴謹嘅嚇，而且佢啲唔係一個刑罰都幾高下嘅嚇。咁、所以當然我哋係咪照足咁做咧？我相信又唔係，我哋都按照我哋嘅實情嘅，係嘛？咁就我覺得因為各國都有，咁冇理由喂。中國香港又唔可以有咁樣，係嘛？咁又咪有雙重標準，係嘛？咁所以我哋咧定啲嘢要合理，我哋攞嚟保護自己，我哋希望可以起到防範制止嘅作用。如果唔得，我哋個法律做揸手，標示就要懲治啲人先阻嚇得到噶嘛，係嘛？如果唔係得個港紙冇用噶，係咪？一定所以你見到咧，有咗港區國安法之後，社會變得穩定啦。如果我哋有埋呢、完善呢個23条嘅立法咧，我個相信咧呢、這個就會一個長治嘅久安，因為我哋已經有完備嘅法律制度噶嘛，咁、我哋咪長治久安呢個好重要， okay. 而且咧我哋已經交代得到啦，我哋有法律喺度保護國家安全，令到中央放心啊，冇問題嘅，我哋有法律，如果有人要破壞國家安全，要顛覆中央啊嘅咩咧，竊取國家機密啦，咁我哋一定有法律處理得到。 OK， 好，唔該晒譚耀宗，同你傾到呢度。譚耀宗係前人大常委，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对长者夫妇寻日被发现倒卧在港铁石门站无障碍洗手间内，80岁的丈夫死亡，71岁以轮椅代步的妻子送院之后清醒。警方将案件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处理。警方昨天下午大约4:30接报，指一名男子被发现倒卧在港铁石门站的无障碍洗手间地上，头部被胶袋包裹，身旁有一名坐在轮椅上的女子昏迷，头部亦都被胶袋包裹，两人送院救治，其中80岁男子在下午5:00被证实死亡，妻子其后回复清醒。初步調查顯示兩人是夫妻關係，男子懷疑先用膠袋包裹妻子的頭部，涉嫌企圖謀殺，之後懷疑以另一個膠袋包裹自己的頭部自殺。警方在現場檢獲兩個帶有繩索的膠袋、那名女子的輪椅和兩人的個人物品，懷疑與案件有關。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表示，4名菲律宾人员星期日非法闯入中国黄岩岛招盘活动，中国海警依法予以警告驱离，现场处置，专业规范。金宇重申，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始终坚决反制菲方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会一如既往在中国管辖海域维权执法，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坠毁，机师从飞机上弹射之后获救。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战斗机在当地上午8:00坠落在首尔以南274公里的群山市附近水域。美军在群山设有空军基地，基地有 F-16 战机驻守。朝中社证实，北韩昨日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報導指，人民軍在北韓西海上進行了戰此二型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相關訓練有助於檢查人民軍迅速反擊態勢和提高戰略打擊能力，並且沒有對周邊國家安全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南韓軍方在昨日早上7:00曾經偵測到北韓向西部海域發射巡航導彈，是不到一個星期之內第3次試射巡航導彈。

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咁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男主角白术医生终于不再隐藏，向女主角萧燕医生表白，但女方当场拒绝，过后仲话白术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加上二人后来更在工作上产生分歧，这段感情仲有没有机会更进一步？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4年1月31日，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至2月28日结束。 去年整体罪案90276宗，按年升29%，主因诈骗案增加。 首批公屋户申报有否拥有香港物业，330户交回或被房署收回单位。 拜登称已决定就驻约旦美军遇袭作出回应，但强调不寻求更广泛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将香港的吸烟率就是由2021年的 9.5%， 希望的目标是达到去2025年，即是明年就是 7.8% 的個吸烟率，即是再进一步下降的。社会其中一个关注就是下个月发表的财政预算案究竟会不会有一招就是加烟税呢？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都有一些推算和建议的，请来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秋齐，早晨。 早晨， 汤秋齐，可唔可以讲下对于预算案喺烟税方面或者其他建议，你哋有啲咩建议咧？你哋委员会啊？ 我哋建议咧，财政司司长咧应该尽快增加烟草税最少75%，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占烟价75%嘅水平嘅。咁喺去年咧一个温和嘅加烟税咧就31.5%之后咧，其实我哋睇到咧打电话去卫生署。戒煙熱線求助的個案咧，係大幅喺去年係大幅增加咗。我哋由此可以睇到咧，增加煙草税、增加煙草產品嘅價格咧，係對鼓勵戒煙有一個非常之正面嘅作用嘅。咁政府嘅目標咧，就係2025年要達到係7.8% 嘅吸煙率咧。其實由2021年嘅9.5% 去到呢個7.8%咧，我哋係要鼓勵到100,000名煙民去到戒煙，或者減少100,000名煙民嘅人口咧。呢個係一個有挑戰性嘅工作嚟嘅，咁而加煙税咧，不論喺本港定係海外定係世界衞生組織嘅研究咧，都係單一鼓勵戒煙最有效嘅措施，所以我哋鼓勵財政司司長盡快去實施。 聽眾點睇1872311，同唔同意係加煙税咧？咁頭先阿湯秋齊咧提到話其中一個建議就係話希望加煙草税至少75%係嘛？咁如果加完之後係等於個煙税佔個零售價係幾多㗎？去到？ 如果加完之後呢，其實而家我哋計嘅煙草產品一包煙仔呢，平均係大概78蚊一包嘅。如果加完 75% 嘅煙税之後呢，咁個煙仔嘅價格呢大概會係115蚊一包。咁呢就啱啱好呢係佔煙草税係佔個煙價嘅 75.7%。咁就係達到世衛所指嘅煙草税佔煙草價格 75%， 最少 75% 呢一個水平啦。咁而我哋委員會亦都係委託咗一位經濟學家羅夏麗教授，佢做嘅研究咧，亦都指出咧，如果今年係加煙税75%咧， 應該是有效可以將香港的吸煙率咧係降低0.7%，由9.5%降到8.8%。即係當然啦，同7.8%仲有一個距離。咁但我哋希望政府咧，再喺其他方面做多啲大力嘅控煙措施，令到香港嘅吸煙率可以繼續降低嘅。 嗯，但每次講話一邊話想加煙税，另一邊咧就會講話。會唔會係即係更加助長私煙呢？因為你加到咁貴，啲人就唔買一啲合法嘅煙啊，買私煙咧咁。點睇呢個講法咧？ 其實我哋委員會咧，相信大部分市民係奉公守法嘅市民嚟嘅。咁而呢一個加煙税咧，政府亦都多次表示咧，呢個係一個公共衞生嘅政策，保障市民嘅嗰個政策，就並非一個財政嘅政策嘅嚟嘅。咁咧就我哋係唔。我相信政府咧係唔會因為一啲喺執法上或者一啲稅務行政上遇到一啲問題咧，就相信政府係唔會放棄一個咁有效咁好嘅公共衞生政策嘅。而呢一啲咁嘅所謂白牌煙啊，所謂走私煙咧，其實長久以嚟都係喺香港嗰度出現。咁我哋委員會咧亦都係相信有海關嘅有效執法啦。透過去年嘅控煙政策公眾諮詢咧，我哋委員會亦都係倡議咧。將來咧喺每一包煙仔同埋每一個煙支上面咧，都要有識別同埋可追查嘅條碼喺上面，令到執法人員咧可以透過呢、這、一個掃描咧，可以即時去到知道呢一包煙仔或者甚至呢個煙支咧係咪一個原税煙，亦都係方便市民去識別。當然啦，我哋係希望。所有吸煙的市民都盡快戒煙。 嗯，頭先講到私煙的情況，你都相信話，即係雖然大部分市民都是守法啦，但是的確是在市場上面有一些私煙的即係流轉啦。你自己覺得而家打擊私煙嗰個人手啊，或者力度夠不夠咧？點樣去配合即係減低吸煙率呢個政策咧？ 其實我哋知道海關咧近年都是不斷的大力去打擊私煙嘅，咁我哋咧。亦都係倡議海關同埋控煙酒辦咧，除咗喺呢個呢個私煙嘅進口啦，同埋儲存啊、私煙嘅貨倉等等方面盡力嘅打擊咧，喺呢個零售嘅層面，不論我哋留意到有一啲係喺網上零售一啲私煙啦，或者係一啲零售點嘅一啲白牌煙啦，甚至咧屋邨有人派紙仔啦等等嘅話咧，其實控煙酒辦同埋警方同埋海關咧，應該係更加多一啲嘅聯合行動咧，喺零售嘅層面嗰度去打擊呢一啲零售嘅走私煙，再加上咧，我哋亦都係倡議咧，對於進口銷售以及購買走私煙嘅刑罰咧，係應該加重以至有阻嚇嘅作用。 我見到中大醫學院助理院長兼蘭拉素護理學院教授李浩翔咧，佢提出一點，佢話加煙税咧喺降低嗰、那個即係吸煙率嘅效用上面咧，對於一啲未曾吸煙或者啱啱吸煙冇耐嘅人咧就比較高，對於一啲吸煙咧超過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即係一啲所謂老煙民嚟講咧，加煙税去令到佢哋戒煙咧比較難嘅咁。同唔同意佢呢個說法咧？如果針對唔同一啲所謂吸煙年齡啦，即係煙齡咧叫做嘅人咧，去即係令佢哋戒煙，係咪應該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咧？ 其實我哋控煙同埋鼓勵戒煙，不嬲咧都係應該同埋已經係用緊一啲多管齊下嘅方法。不過咧，其實係可以繼續去到加強嘅，因為睇翻2021年政府統計處嘅報告咧，現時吸煙人口裡面咧有三成係嘗試過戒煙，但係唔成功，但係有七成咧係未有呢個意欲去戒煙嘅。咁而香港嘅吸煙嘅人口咧，其實係中年或以上嘅人口係比較多嘅，40歲以上嘅吸煙人士咧係佔咗所有吸煙人士大概係70%嘅，咁佢哋受住尼古丁呢一個可以上癮嘅物質嘅影響，即係令到佢戒煙係比較困難。咁所以咧，政府喺提供免費戒煙服務啦、宣傳嗰方面咧，係繼續需要加強。除此之外咧，我哋委員會亦都係組織咗長者作為無煙大使咧，去勸喻佢哋身邊嘅長者去到戒煙。亦都我哋係教育我哋嘅中小學、幼稚園學生咧，佢哋翻到屋企如果見到屋企人或者有長輩係吸煙嘅話咧，盡快勸喻戒煙。咁呢啲從教育同埋公眾教育嘅層面裏面咧，我哋係確實係會做更加多嘅功夫嘅。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政府嘅控煙工作做成點啦？同埋其實政府之前都有個嘅控煙策略諮詢文件，有唔同嘅措施啦。除咗話加煙草税咧，仲有啲就係話，譬如限制向某個年份出生嘅人士去買煙啦。不過有啲國家類似嘅。 政策推咗之後都未必好順利啦。咁另外就譬如規管貨車頭啦，即係邊走邊邊行邊吸煙呢啲行為咧等等嘅咁。你知唔知而家會落實去做嘅情況或一個進度會係點啦？整體嗰個控煙工作做成點咧？ 香港嘅控煙工作咧，我覺得喺全世界嚟講咧，算係做得唔錯嘅。但係當然我哋永遠有進步嘅空間嘅。例如香港嘅年輕人吸煙率咧係1.2% 喺全世界嚟講咧係算係一個低嘅水平。當然咧一個年輕人吸煙我哋都係嚴多嘅。咁喺去年一個控煙策略嘅公眾諮詢裏面咧，其實文件裏面咧有14個策略嘅。咁我哋委員會除咗係支持14個策略之外咧，喺一啲執行嘅細節同埋一啲推行上咧，我哋亦都係搜集咗超過40,000多個位唔同嘅來自唔同嘅團體啦、界別啦嘅人士嘅意見咧，全部都係非常之正面，係交咗俾政府嘅。咁我知道咧，而家政府嘅方面咧，應該係對呢一啲策略咧係做緊分析。咁咧應該去政府係會即時公布下一步推展嘅措施。咁、但係我哋委員會咧覺得都係應該推行係有優法例推行係有優次嘅。咁例如呢一個最先要推行嘅就係加煙税啦。除之以外咧，就係不斷擴大香港嘅室外禁煙區例如禁邊行邊食煙啊等等啊，咁樣咧令到市民受二手煙嘅影響咧係減到最低最低。除之外嘅，我哋應該係禁止呢個天味煙，即係薄荷煙喺香港出售，因為天味煙對女性同埋青少年嘅煙民嚟講係相對吸引嘅，以及將煙包上面嘅警告語由而家85%。嘅面積咧增加到100%， 減低煙草嘅吸引力。 我問埋呢句，你話有先有後，邊啲措施你覺得係未係適合時候咁快去推住咧？ 其實我覺得咧，所有嘅措施咧都係應該係盡快推出嘅。咁但係咧，因為我知道其實好多控煙嘅措施咧都係需要一個立法程序，而立法程序咧係需要時間嘅。咁所以我覺得剛才嗰幾項咧應該係優先。是去透過政府咧，預購立法會去到推出先嘅。 OK， 好啊，同阿湯修齊嚟傾到呢度。湯修齊咧就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裕信，製作周偉業。 龍應台女士嘅作品裡面，有關路嘅意境佔據住一個好關鍵嘅位置。 目送呢本书之中有一篇题为《跌倒记 K》嘅文章，以冲刺100米以及回家的路，引起我哋对青少年精神健康同埋自杀问题嘅关注。山路以历史嘅山路作为暗喻，比喻不论系富人或者穷人，权贵定系平民，我哋喺历史巨轮下同样面临住一样，但系又不同嘅困难同埋机遇。他朝君体也相同，殊途同归。 仲记得《野火集》出版30周年之后，龙应台喺自序里面表示，佢嘅文章刻度照见嘅系台湾嘅一路走来。 走路系呢位当代文豪龙应台嘅首本图文创作，亦都记载住佢以冷静听、静观、静思嘅态度去聆听炽热嘅喧闹而反思以及观察。 睇呢本书亦都启发咗我，每去一个陌生嘅城市，都必须系要花2至3个钟喺佢哋嘅闹市里面穿梭走路，尝试喺点到点之间嘅跳跃同移动，梳理出一套唔成熟嘅理论框架。龙应台喺过去好多著作都系以自身出发，去就住政治、社会同埋文明作出点评同埋敲文。 作者喺呢部作品同以往有唔同，佢选择以景入我。从外在的宏大世界以及环境，透过走路回归基本，追源溯始，反璞归真，往内找，找回自己。 在一个独有见面会上，龙应台就曾表示，我们是需要就着路的定义去进行翻身。某程度上，我们是不是又应该就着成熟和长大的定义进行相应的更新呢？而能够独处而不孤单，能够感受到在同人相处的时候却是这么孤单，会不会就是成熟的定义呢？看来要实践独处真是一门不简单的功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走路》， 作者龙应台，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有報道咧，就講到喺柴灣康翠台其中一座嘅地下電錶房咧發生爆炸。咁啊，根據報道嘅現場消息所講咧，兩名嘅工人喺大廈外面嘅吊臂車嘅升降台上面係做緊嘢啦。咁啊，電錶房爆炸亦都係波及到佢哋。發生爆炸之後，電錶房嘅外牆又出現裂痕啦。咁其中一個一隻門啊，直情係飛咗出去20米。之外，咁好彩就係話冇打中一啲嘅途人嘅。咁究竟點解會發生呢一次嘅事件咧？個電錶房會爆炸嘅咧？咁請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資深電機及屋宇裝備工程師何永業，早晨。 誒，早晨。 早晨，何永業，有冇留意到嗰個網上嘅片啊？睇到嗰個爆炸，你估計係咩原因咧？又 我初步咧就即係睇咗啲照片啊 ，video 咧，我推斷佢係一個氣體爆炸。因為那個照片裏面呢，有些照片是顯示到那個低壓那個電掣櫃，它沒有因為那個所謂電路故障產生巨大電流，很短時間令空氣膨脹就產生爆炸，因為這樣的爆炸會令到電掣櫃的金屬外殼會向外膨脹的，它看不到這個痕跡。那呢就電掣房裏面也都沒有電摩爐，即是沒有boiler，因為boiler在故障的時候持續操作呢就會爆炸，咁同埋鍋爐爆炸都唔會有燃燒嘅火光嘅。咁咧就警方、消防、勞工處等等啦嘅部門都冇公布到喺個電總電製房裏面揾到爆炸品。好啦，咁就所以最後咧都係即係氣體爆炸機會高啦。而佢基本上有兩種可能原因嘅。第一種咧就係我哋喺工業用啦，即係地盤啦，或者係車房啦。去做切割呢個金屬嘅時候，需要一啲風媒啊，風媒樽，所謂風媒就係一樽係呢個壓縮嘅呢個氧氣啦，另一種係一種熱缺啦，有所謂風媒。咁佢組合之後咧，個燃燒啊產生高熱，就可以我哋切割呢個金屬嘅。咁但係咧，亦都相關嘅部門咧冇公布到喺嗰個嘅總電製房裏邊揾到風媒樽。咁所以最後咧，最大可能都係在附近的一些燃气的管道可能是泄漏这些燃气啦，咁呢就累积在这个地下那个总电制房里面呢，就再渗出个门外。咁当日呢睇返照片呢，工人喺个门口嗰度就烧焊，咁可能係会产生个火花，就燃烧着嗰啲即係气体啦，咁发生个爆炸。 OK， 咁呢就从呢啲嘅照片同录像里面呢，亦都我個人覺得個石油氣引致爆炸機會率比較高一啲嘅，咁就所以今次爆炸咧，就亦都係同個空間裏邊就設有呢個所謂低壓電掣櫃應該係無關嘅，即係市民冇需要太過擔心呢類咁樣嘅總電掣房啦。 OK， 香港咧其實基建工程師好，即係呢方面係好有經驗、好成熟嘅，咁有好有責任感啦。一向以來都好重視呢個氣體安全，亦都有唔同嘅措施咧監管呢個氣體供應商嘅系統嘅。咁但係我都呼籲有關部門咧，盡快咧查清個爆炸原因啦，同埋向呢個市民公布，釋除嘅市民嘅疑慮。同埋咧全面檢查相關呢個屋苑個燃氣管道係咪有出現呢個洩漏情況啦，盡快做啲維修，避免類似嘅情況發生嘅。 如果真係一啲嘅氣體洩漏嘅涉及到，可能係咩原因啊？係一啲乜嘢？係咪啲老化定係點咧？同埋如果係個工人嘅話，佢自己可以點樣避免呢件事發生咧？其實， 如果是呢啲嘅燃氣管道啦，無論佢係石油氣或者係煤氣管道啦，有兩種原因都可能有機會洩漏嘅。第一種就係老化啦，佢好好地地嘅，薄好咗啊，藏喺地下，咁但係經過好長時日，會唔會有啲嘅一啲物理因素或者化學因素咧？譬如話滲水有水啊，令到佢有個生鏽嘅情況咧，或者係有一啲嘅道路嘅一種譬如話泥土嘅流失啊。導致到嗰個壓力咧唔係平均，咁可能啲喉管咧有啲屈曲啊，咁呢種情況都會，咁呢個係一個天然造成嘅，好難避免嘅。但係另一種就係會唔會管道係受到外來嘅影響咧，即係機械嘅侵襲咧？舉個例子，最常見就係有一啲可能有啲嘅人去做呢個地面地底工程，佢冇之前探測好有冇啲管道或者係電纜。 咁就去做一啲嘅工程，可能係一啲嘅所謂雞頭啊，或者係翻釘啊等等咧，就坐落去。咁坐到落去嘅時候咧，佢有機會令到嗰啲喉管咧係崩，或者係漏氣啦。咁呢兩種情況咧，嗱呢個地而家呢個屋苑係唔係咁嘅情況咧，都未有任何公布嘅，唔知道。所以我哋要揾啦。 但照你呢啲喉管唔係都要有定期檢查嘅咩？即係咪應該揾得出呢啲問題咧？ 檢查與檢查之間嘅日期咧，可以乜都會發生嘅。嗱、譬如話舉個例子，一類呢類咁嘅管道咧，可能大概係每兩年啦，最長咧都會做一次所謂壓力測試啊，睇有冇漏氣。但係如果喺譬如話某一日做咗，咁唔排除喺嗰日喺下次之前中間係有我剛才所講呢類嘅，譬如話不小心嘅工作導致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其實呼籲咧市民啊，有冇任何人聞到一個氣味啊？其實我哋都係通知警方嘅。 OK， 嗱，一分鐘到啦，講下即係如果個工人其實可以點樣避免個事故發生 咧？嗱，今次嘅工人咧，佢喺一個升降台啦，個斗上面做嘢啦。咁咧就佢本身喺嗰度做嘢咧，佢係應該冇問題嘅。若果佢冇一個洩漏嘅氣體咧，佢基本上唔會爆炸嘅。佢好難避免啦，佢基本上我相信遵守咗勞工法例裏面啦，佢亦都係叫升降台安全㗎，佢唔會係容易跌落地下啦。但佢聞到氣味之後呢，佢係唔應該作進行呢個燒焊個工作。佢應該離開現場，係通知相關嘅部門或者管理公司去進行呢個調查清楚先。所以我覺得佢最重要唔係佢個工作本身，而係佢睇到有異樣，有一啲不清楚嘅风险的情况，你就应该离开现场了。 Okay， 好好，唔该晒何永业，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何永业咧就系资深电机及屋宇装备工程师啊，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